怪， 不爱再重来， 不爱再重来， 我的不明不白，看不懂这爱，谁把爱出卖， 谁把爱出卖， 不爱再重来， 不爱再重来， 你太理性爱，爱也不痛快。 到底是谁把这爱情出卖，还会有谁来把爱情掩埋，现在男男女女看遍世间百态，你又何必在意谁会把谁出卖， 悲伤让日子更无奈，感情一次次很失败，再走下去伤更厉害，爱错了人如此难挨，找到了真爱，所以付出太多依赖，你的手却早已放开，我没有准备跌下来，谁把爱出卖， 谁把爱出卖， 不爱再重来， 不爱再重来， 我的不明不白，看不懂这爱，谁把爱出卖， 谁把爱出卖， 不爱再重来， 不爱再重来， 你太吝惜爱，爱也不痛快， 谁把谁的爱来出卖，谁把谁的爱来掩埋，谁把谁的爱来收买，又是谁向谁放下高利贷，谁把谁的爱来出卖，谁把谁的爱来掩埋，谁把谁的爱来收买，又是谁向谁放下高利贷， 我以为找到了真爱，所以付出太多依赖，你的手却早已放开，我没有准备跌下来， 把爱出卖， 不爱再重来， 不爱再重来， 我的不